第二集多少页呀、啊？ 看一眼。 哇哦，更多了，哈 哈哈！好开心呐、啊！ 真好，我爱工作，工作爱我。第三集呢？我看一眼。 你要看那么多？ 哎，六十五，六十五页才。亲爱的们，大概醒了吧？ 梁老师可以录后面的管理员。 这个话剧能听吗？我靠、 啊，对不起啊。 来 啊，大家听的还少吗？ 大家就喜欢听这种。 来吧，来来来来来。 够吗？ 可能要再打个点。 后面气儿再来， 再来，再来一场。 嗯，好。 哎妈！我心里跟着他喘，我的头都晕了，太奇怪了。 咦嘿，嘿，啊， 媳妇好白，好犀利啊！ 我强忍了，你忍不住了，你自己忍不住了。来来来来，好白好犀利可以了吧？ 再来一下吧。 哎，杨老师现在。 哎，我口水都流下来了。 杨老师，你现在 杨老师身上 眼睛都闭上了， 你滚吧你！ 甲方听见了吗？导演眼睛闭上了。 哎，我可是大师算了你的好 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 你在这儿挑拨离间！ 哎呀呀呀呀！ 辱我声誉，败我名声。 嗯，夹带私货了啊！ 这个贱人！ 听到没有？导演就这么辱骂。花絮都开着了吧？这句放进去。 啊，我不是这样的，刚那些都是假的。 多云文化城址，木火人元素。 嗯。哦。 哎，这招好像没有我。 嗯，垫着他了啊。这局这么爽吗？嗯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大爆发之后就会让你休息一会儿啊，第一遍给留着啊，这集完了啊。 第四集115啊。 杨老师今天状态非常棒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杨老师，你今天可以录六集，真的，你完全可以，没问题的。 你像个傻子。 不像你。 啊！哎呀，这个屌公司我待不下去了，这是我们合作的最后一个项目。他说什么？ 他乱了阵脚。 他还没录完呢。 没事，我们钱也没 到。收工。 这句话录的特别好。 这是最真的两个字。 非常正式的两个字，太开心了。 收工。